午夜會高峰,主酒論英雄 光明頂 陶傑,葉輝 馬來西亞華人和馬來人的關係雖然不是緊張但長久以來就業等等的待遇都不平等，当然马来西亚这么多年它的种族政策相对于印尼或其他地方都相当谨慎，不过对不起，华人的小孩读书读得多厉害，打政府工 說到明有若干的部門是不會讓你做的，這些跟在英治時代的殖民政策沒有分別，殖民地政府的英國、布政司不用想是給華人做，直到他要撤出過渡期才有，總之主要官員都不會有你份， 馬來那些就不是主要的部門，例如衛生部、運輸那些就給華人做一下 行政官，但軍隊、警察、內政部就不用考慮了。正因為如此，華人當然也有很多覺得受到歧視、敢怒不敢言，因為華人就算讀書要麼你幫父親做生意，要麼你打回華人企業的工，你去 馬來人為主，這些執政黨，當然亦有所吸納華人去做官，但這次的選舉由於很多華人覺醒，四五十歲、五六十歲也好，二三十歲全部去選安華，因為他們認為現在的政府貪污、農權等等，就是因為大多數很多華人票推到安華，變成這次馬來的大選叫做馬華分化，馬來人很多選當然要選回 現在現在的國陣、執政，但華人很多倒向安華，名字可能是好意頭，安華做了，華人有口安樂茶飯，或者是這樣，但安華所代表的是一股較為普世 價值的一股進步的勢力， 譬如安華對於金融海嘯1998年 他不認為是西方後面的帝國主義陰謀， 他認為你自己的經濟金融泡沫化了你的內部有問題，你應該檢討。 但當時戴協他上位的馬哈蒂是一個陰謀論者， 他認為這些是美國在後面操縱圍堵馬來西亞，不想馬來西亞太強大。 安華就不是，是代表較為理性一點。 他說不可以說一味為陰謀，陰謀要有證據才行。在那時安華和馬哈蒂本來是一些很親密的盟友，就是那時分道揚镳，後來馬哈蒂就覺得 安華是一個心腹之患，因為他走出來有支持者， 他的英文流利，英文馬哈提也懂得，他得到西方、美國、歐洲的支持， 於是覺得安華遲早都會是西方在馬來西亞的代理人， 於是用罪名、雞姦、同性戀判了6年 坐足的,出來又審過 又判過,第二次就坐不成了。 安華眨下眼,歲月初台又過70了。 這次,如果安華當政,馬來西亞將會趨向於更加親近西方。 這亦是美國、歐洲樂見,因為塔利班或激進組織在馬來西亞的確有所滲透。 但安華如果贏不了的話,這次華人就變成 局勢有些微妙， 所謂的馬來人在朝,華人在野,就變成分開兩邊。 國陣來說,趙安分化， 華人最好整幾個都是入內閣。 入內閣,起碼包裝種族融和。 否則,華人不肯入閣， 反而會變成未來幾年埋下動盪的重因。 所以,如果華人這次想跟他玩到底， 就不要派人,不要入閣。 但這不會的,因為他可以給你一些好處。 這就是罷工的工人。 埋你,有著數。 講講下,也有個9.8。 談談就有9.8。 所以這件事,華人是會入閣的。 其實你說只是安華,只是得到華人的支持。 這個在數據上,當然是華人傾向於他,選他作為一個反對黨的領袖。 但馬來西亞人口,華人只有23-4%。 他的選票是有40多%。 即是說,除了當全部華人都投你的票， 你還要爭取多20多%的馬來人。 印度人去投你的票,你才能達到40多%。 即是說安華不單是華人支持他的。 與此同時,很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我臨去之前,我看了一套智利的電影。 那套智利電影叫做No。 No就是向政府說不。 向政府說什麼呢,就是很簡單的,就像買可樂的原理,電視廣告,一邊就是切爾皮諾,你選他就用Yes, 如果你選那個反對黨,你就用No, 用一個最簡單的Yes or No。 但我在馬來西亞那晚,我就聽到他另外一個版本。 他們就吵架了,他們有策略的。 他們不只是叫改變,不是叫改朝換代,不是叫這些口號。 而是站在台上的反對黨候選人,他會問一句。 他說 Are you ready? 然後下面的人就Yes。 他要用Yes去表達他們要去改革。 有了改革的準備的決心。在那一刻,我必須承認,我主要都是在華人比較多的地方看到。我見到的時候,我就覺得 多少少有不同的氣象,跟之前大家所說的要如何推翻統治、要改朝換代那種心態是不同的。大家要做好了,即使大選有可能贏,亦有可能輸。 贏的時候,你要做好心理改革的準備。 輸了也不要緊,你要去用多些其他時間,從你自己開始說得很對,就是說遠東被人一般的觀感,民主意識低,教育水平低等等,你要有這個心理準備,去自我改革開始,你才能夠去玩這個所謂民主的遊戲。如果他能夠做到這樣, 我覺得也不是太過悲觀。我們有時會講一些歷史， 以前是這樣,現在是這樣,就一個大進步。 譬如講到天馬艦的地方時， 以前是圍著的,讓不讓你進入。 現在他不用的時候,開放給你。 你還在說嚴三嚴四。 你隨便截取一段時間的歷史,斷章取義。 以前,未填海之前根本沒有那塊地。 我以車主身份說,以前 這叫做夏阿里北道,政府舊總部 那個停車場 是7點之後和星期六星期日是任由市民駕駛車去泊車，這叫以前，那裡沒有一個大鐵閘，人家殖民地時代是否那時候是親民和通融，現在你建一個大鐵閘在那裡，完全寧願那塊地丟掉它都不會被人去那裡泊車，然後就說收了大會堂外面那裡的 停車場用來發展，為何你不收了停車的夏阿里不道政府總部那一段來發展呢？這些就叫斷章取義，以前，現在說用這個例子，現在好過以前，你說罔顧歷史， 那叫做罔顧歷史， 但在一些教育水準低下的人之中 很多人會相信，這是文化思維的問題，因為讀書讀少兩錢讀了也沒有用，心水不清一樣中招，以前你讀書以為你明理，你明理聽他說好像有頗有道理，所有的語言的藝術虛偽的藝就是 騙不到一些普通市民，是騙自己以為自己有知識，自己有自己獨立的判斷，三流知識分子更加容易騙到，那些一聽到真的覺得烈雷盈康，覺得現在真的進步過以前，你說不是，以前立刻拍台，你這些就是你這些，這些三流知識 在香港也不少，有很多在報紙上。如果你說中國官員、內地官員是貪污的話，你就對勤政愛民那些是一種侮辱，這樣的論調也有，我們就看看哪些人覺得勤政愛民，因為 中國的文化沒有邏輯學，沒有邏輯學演變下來，人們想事情很多，想事情有思維的殘障，很容易跌落漏洞，這些日後可以另外慢慢研究。其實只有這些空檔 才被言語藝術轉了很多空子， 轉空之後,他涉了兩句說話， 你聽起來好像有幾道理， 但你經不起一切的所謂邏輯推敲。 所以這些語言的夾帶私貨， 我們十幾年來冷眼笑騎騎聽,聽不少。 不過人們第一要 要令社會集體反智,首先要令人失憶， 第二,沒有邏輯判斷力， 第三,要大量這些只注重口腔腸胃肛門的所謂偽選民來充斥， 來溝談,這樣才可以 江山,世代坐得穩， 這三者缺一不可。 還有一個稍後可以再說，除了口腔之外，還有很多人停留在鼻腔期，避腔就是你兩個鼻腔，你索野，索到一口空氣清新劑，你覺得這個世界原來空氣是很清新的，你聞到少少魚臭味，你覺得這個世界是很髒的。 單憑這個氣味去判斷這個叫鼻腔期，881903多強。多小天下事，進赴蕭譚中。光明頂陶傑、葉輝。剛才說了什麼？ 所謂鼻腔期， 鼻腔期就是說 我們尤其是廣東人,聞到一股脫水,那股脫水是由鼻子感覺到它香就香,它臭就臭， 但其實這一點都不辨證,一點都沒有邏輯。 我們看回先秦時期,或者是漢代,應該是先秦至漢代之間,有人說,如果你入了一個 蘭花室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 如果入了包氏之室,鹹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 看看你跟什麼人混合,那個氣味 你跟別人地大小便,那些人混合,你自己感染 你不覺得是一件壞事? 你就算是劍橋畢業回來,你都覺得是好事 這就是如入鮑魚之肆。你最大的問題，你剛才所說的遠東人士，我自己亦不會覺得這些人先天上有什麼缺陷，很重要的 他們沒有民主思想的洗禮。 另一方面,他們受的教育亦不足夠 讓他們判斷眼前的事情 究竟這些事情是真還是假,他們很難判斷。 很重要的一件事,所謂文字未開,他們需要一段時間 打開自己的腦,慢慢接受一些新的思維。 好像你混合一大堆人,每個人都問那股鹹魚味 那股鹹魚,鮑魚其實是鹹魚 那股臭味,一路分一下,你覺得那股味對你來說沒有,日日都是這樣。 你住在一個污水的 處理廠旁邊,你亦覺得那股味沒有東西。 誰知有朋友來到去 探望你時,問到你家附近這麼臭,你是否有什麼東西醞釀書? 這就是你的鼻腔已經習慣了那股臭味了。 我們在香港生活了這麼多年,我們的鼻腔不應該習慣 那些垃圾堆填的臭味。所以,臭味相投這個詞 又好像挺有用,尤其是那堆人混在一起 將這些臭味說成是一種香味的話 這種我們要提高警惕 不要讓這些所謂語言的藝術去蒙騙我們 糟了,是吧? 怎樣死法? 我聽到葉先生這樣說 我都覺得現在都不是那麼簡單。不是精神污染,這個叫氣味污染。思想污染。臭味相投本身都是一種思想,由氣味開始,由鼻腔開始的,污染了你自己都不知道。如果 這個時候,我們去看馬來西亞,又去看香港 我不會覺得馬來西亞比香港更加落後 至少有40多%選了安華 甚至我不理他本身有沒有賄選,有沒有非法做手腳 諸如此類。 好,你做完手腳,你都贏過一兩個巴仙的話 其實我覺得他們有一定程度的醒覺。 而香港連做這個醒覺都未做到。 如果我們覺得馬來西亞落後的話 我們看回我們自己,會不會更加落後呢? 我們看看鄰近地區,會不會有更加落後的事呢? 不關我們事,鄰近地區不要干預人來的 先說香港 你覺得陶先生,哪個地方比較進步? No comment 自己看 我覺得馬來西亞也挺好的挺進步 起碼人家沒有排華 印尼、甚麼連堂名都不可以改本地名甚至有些進步人士不認為馬來西亞就這樣他們要說另一個聯盟這是大印度尼西亞地區的聯盟他不是說一個國家名是說地區名由那裡一帶那種人 種全部組成的一個文化語言的圈子,應該是組成一個類似區域聯盟的一個地方。 好,今晚時間差不多。 明晚11點光明頂做。 登絕嶺看世界，群雄明晚繼續決戰光明頂。